九八八冰城频道 FM 九四点五，我是敖命中情话。 怪异，每一个人都有佢特殊嘅能力，有啲人脑筋转得好快，有啲人特别大力嘅，而有啲人有种能力系可以感受到一啲平常人感受唔到嘅能量，甚至有啲人可以睇到我哋睇唔到嘅嘢。阴阳眼，爹哋同阿君两姊妹感情非常之好。家姐阿君知道爹哋想到城市工作生活，二话不说就辞咗份工，陪爹哋嚟到城市，仲用自己嘅积蓄喺城区租咗一间棚屋，想话两人可以住得舒服啲啦。原本谂住一人一间房嘅，但系爹哋仲系好似细路女咁，中意黐住家姐一齐瞓。不过自从搬咗入呢间屋之后，阿君就发生咗好多事。阿君经常会无缘无故受伤，手臂或者小腿会无故出现爪痕，而且仲会流血添。阿君如果出夜街，爹哋冇喺身边嘅话，就会出事，例如会俾人抢嘢啦、撞车啦、荡失路啦，等等等等。呢一晚两个人瞓觉嘅时候，阿君感觉到一阵冰凉，打开双眼见到虎皮跌咗落床，就以为自己踢被啦。佢冚翻好之后就瞓翻啦。但系过咗冇几耐，阿君感觉到有对手摸紧自己对脚，佢以为系爹哋难瞓，就对住爹哋讲咗句瞓好啲啦。但系对手依然冇停落嚟，继续摸阿君嘅脚。阿君突然变得好唔耐烦，想踢开对手，但系阿君无论点踢都踢唔到对手。阿君心里一惊，成个人弹起身，前面乜都冇。阿君望向爹哋，见到爹哋同样起咗身，但系双眼就死死咁睇住床尾，跟住就大声讲：我睇到你噶，我哋唔惊你噶，你唔好搞我家姐，即刻同我走。然后连粗口都讲埋，阿君吓到唔敢出声，直到爹哋慢慢放松落嚟，阿君就紧紧咁揽住爹哋问发生咩事。头先有个男鬼摸你嘅脚，我咪挠走佢咯。你又见到佢哋？阿君充满疑惑嘅问爹哋。原来爹哋一出世就有所谓嘅阴阳眼，爹哋妈妈担心爹哋会有事，就请求道士封咗爹哋对阴阳眼。过后爹哋就冇再睇到好朋友，而阿君都好照顾爹哋，两人嘅感情就一日比一日好。自从搬入呢间屋，我就开始见翻佢哋咯。所以点解我一直要同你一齐瞓？如果佢哋搞你，我可以闹走佢哋啊嘛。爹哋好轻松咁同阿君讲。阿君听完，即时毛管动。爹哋嘅意思，即系话呢间屋有好多鬼魂，都几多噶，所以我一见到就会大声闹走佢哋。但佢哋走咗冇几耐又会返嚟。听完爹哋嘅说话，阿君再都瞓唔着。第二日一早，阿君就去搵屋，但因为已经签咗一年约，而且仲要供车，啱啱喺城市做工，两人嘅收入又唔系太多，唯有顶硬上，继续住喺呢间鬼屋啦。而每隔几晚，阿君就会听到半夜爹哋大声闹，跟住阿君先可以顺利瞓到天光。 租约一到期，阿君就即刻租过另一间屋，之后就再冇发生任何诡异事件。Debbie 亦都冇再喺屋企见到佢哋出现。有一年过年，两姊妹翻家乡过年，妈妈带住佢哋到一寺庙祈福。一个主持见到 Debbie 就同佢讲：你天生嘅呢一个能力，有冇谂过利用佢去帮助一啲需要帮助嘅冤魂啊？虽然妈妈同阿君都极力反对，但系 Debbie 觉得上天俾佢呢个能力，就系需要贡献一啲嘢噶啦。之后 ，Debbie 就成为通灵师傅，为怨灵解开心结，超度佢哋，帮佢哋投胎。如果你都有咁嘅能力，你又会点做啊？继续留守下一期怪异，更多奇异怪事为你送上。 九个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，我系 Phil 林月康。